立刻引来了台下一片惊呼，紧接着就是雷鸣般的掌声。为什么观众如此热烈呢？原来啊，李金斗和陈永泉是身穿着干净利落的大褂走上舞台，大褂加长面桌，这样传统的扮相让年轻观众感到新奇，同时呢，也勾起了老观众无限的回忆。有了碰头彩，李金斗和陈永泉的情绪也是相当饱满，每一句台词，每一个包袱都得到了台下观众热情的呼应。最终，李金斗凭借《武松打虎》中的精彩表现，一举荣获了1986年首届全国电视相声邀请赛逗哏一等奖。但他知道，这一等奖不光属于自己，还属于陈永泉，属于连春明，更属于李万春先生。说起和武松打虎有关的节目，此后也曾出现在其他的相声大赛中。下面呢，我们就来欣赏一段高玉庆、牛承志、赵伟洲表演的天津快板《武松打虎》。 哎，竹板这么一打呀，别的咱不说，说一说打虎英雄名叫武二哥。话说这么一天，武松抄家伙，他直奔景阳冈，他心里乐呵呵。嘿，要说打虎还是武二哥，打了虎出了名，我天下传说。可没走几里路，他心里暗琢磨，这山上的老虎到底多大个，是公还是母，是高还是矬，是一个是两个还是一大窝。一个还好办，我跟他能比划，要是上来七八个，我可打不过呀。转身刚要走，他心里又琢磨，县太爷为打虎摆了好几桌，又吃肉了又喝酒，还请我唱歌，又洗澡又桑拿，还给我按摩。这样回去你叫我怎么说，我说我感冒，我说我咳嗽，我说我有假条，我歇两天再说。县太爷听这话，他准说我念错，众百姓耻笑我，我面子往哪儿搁？我还得把山上，我还得去拼搏，打了虎出了名，我可了不得，最起码的跟相声明星平起又平坐。什么叫魏文亮，哪个是天理合，他马三立见了我提前得六合。 好， 刚要把山上，他心里又琢磨，这万一出点事儿，那可了不得，老虎咬脚的，咬我嘎吱窝，我有痒痒肉，一咬咯咯乐，把我后脑勺，我可不能活，把我咬伤了，那全家赎了我。谁让你逞能，谁让你这么做，你想成大腕儿，你想点别的辙，你死也不能死，你活又不能活，你成这模样，哎，你算找谁的？武松想到这儿，这脑袋可大了，他上又不能上，他撤又不能撤，武松的心情当时特别复杂多，嘿，当时特别复杂多。武松一咬牙，干脆把酒喝，酒要喝多了，哎，好处特别多。警察逮着我，嘿，说我酒后驾车，哎，把我关进去，老虎还不打了。武松想到这儿，他心里乐呵呵，我这就把酒喝，先来瓶二锅头，再来瓶超白喝，来瓶老白干，对着啤酒喝，把我灌醉了，能把我怎么着？ 哎，我问你，这话你这虎还打不打了？ 哦，您问武松打不打虎啊？ 对， 咱下回跟您说。 再见。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高玉庆、牛承志和赵伟洲表演的天津快板《武松打虎》。在1986年的全国电视相声邀请赛上，除了李金斗和陈永泉表演的《武松打虎》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还涌现出了许多家喻户晓的节目，像刘伟、冯巩的《八戒贬悟空》，马志明、谢天顺的《五味俱全》，和李伯祥、杜国之的《综合之最》等节目都颇受观众的好评。

哎呀，这咱不明白， 什么？ 您这是酒，那怎么喝呀？这酒？ 哎，对呀，您这是酒，这怎么喝呀？ 拿脑袋喝呀？ 哎，他说拿脑袋喝， 拿脑袋喝 啊？ 那怎么喝呀？ 哎，对，拿脑袋怎么喝呢？ 不知道， 不明白呀？ 不知道怎么喝，我告诉你 啊，不明白呀。 就这么喝， 他说就这么喝。 行，哎，咱还有点不明白啊。 什么不明白？ 这个单双月站好了，他先说上。 对对对对， 如果他说上这节日来了，大家也公认，有这么个节，这叫什么政令？ 对， 政令敬酒。 咱得问问他 怎么敬法。 我问你啊，比如说您先说 啊， 您是单月，您说出这节日大家也公认有这个 政令啊， 这是政令。 对， 这政令怎么着呢？ 要敬酒三杯，这可喜可贺。 哦，他说呀，如果是政令得敬酒三杯，可喜可贺。 敬酒三杯， 哎，对对对对， 这咱不明白。 什么不明白？ 那个敬酒它怎么个敬法呢？ 啊，对呀，您这敬酒怎么个敬法呢？ 怎么敬不知道啊？ 不明白呀。 就这么敬。 他说就这么敬。 哎呀，这我还是不明白。 您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哎，咱们说了 啊， 这个 咱双月啊， 双月 啊， 双月咱找不上节来 啊， 或者这节找出来大家不公认，那么这怎么办呢？ 这我得问问他。 啊， 比如说啊，我们是双月，我们说出这节日大家不公认，也就是没这么个节， 这叫乱令了。 那乱令怎么办呢？ 罚酒三杯。 哦，他说乱令得罚酒三杯， 这我还不明白 啊。 那么这罚酒他怎么罚法呢？ 啊，对呀，这罚酒他怎么个罚法呢？ 还不知道？ 不明白呀。 就这么罚。 他说就这么罚。 哎呀，我还是不明白。 我明白了。人家都哪的事，这还没说什么呢，先对付七杯了。 行了， 我明白了， 明白就好。 我明白了， 那就让 咱开始说了啊。 说了说了， 好嘞，咱现在规矩讲完了 啊， 由您开始说。 我站单月。 您站单月。 我先说啊。 从哪儿说？ 一月。 从一月说， 也就是正月。正月十五， 这什么节呢？ 元宵节。 不是，您先等会儿，您先等会儿 啊， 我得问问我们先生啊。 问问， 哎，苏先生，人家说完了，人家说正月十五是元宵节，有这节吗？ 有。 有这节？ 有有有。 有这节怎么办呢？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他说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敬他？ 哦，对，我们得敬你。 这这别动，别动。 哎，不是， 你没听清楚。 他这怎么意思啊？ 您交代很清楚。 您跟他聊聊。您刚 才 不是这人怎么回事？这是？ 你等一会儿 啊， 咱可不许矫情啊。 谁矫情了？ 刚才你说的很清楚 啊。对啊， 对不对？你说上来了，可喜可贺，敬酒三杯，你怎么不让敬？ 是啊， 啊。 这政令谁找上来的？ 你呀。 对呀，我找上来的。可喜可贺，敬酒三杯，这三杯酒得你们喝。 哦，你找上政令我们喝。 哎， 那么待会儿我们要找上来呢？ 我喝呀。 这回谁喝？ 你们喝。 我们喝。 哎， 喝去喝。 苏先生 啊， 怎么咱喝呀？ 那当然了。 怎么了？这是 人家找上来不得咱们喝吗？对不对？那么待会儿咱们要找上来，他不就得喝了吗？咱不能跟他矫情了。咱人家头一个找上来，咱不喝，咱不喝不喝，待会儿咱找上他也不喝，怎么办？ 对， 你明白这道理？ 把这厚道堵死。 对， 这回啊，咱喝 喝， 不给你留后路。 那当然 是，您躲开我 这点，你放心 啊。 不管怎么说，咱俩人比他一人机灵。 没错， 他一人闹不过咱俩， 他哪成啊？ 就是， 你闪开，你闪开！ 哎， 来呀！ 哎，李直， 喝酒，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来吧。各位，你看咱玩的多规矩啊！ 该我们说了啊。 先生，该咱说了， 该咱的了。 咱是二月， 咱二月， 您说， 二月初二，二月二，龙抬头。 二月二，龙抬头。